四张哈。我们来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共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十六节的经文，看的时候我们仔细看他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呢，他要讲的和他的重点在哪里。第四章我们一起开始，请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贵谨，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是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十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指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呀，一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立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歇立进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里，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一段的圣经哈，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在整个的希伯来书，我相信张牧师也提到说，这个有很多很多地方他用到旧约的一些经文里面，他引用旧约的时候，和整段这里所讲的前后哈，在一些讲的东西呢，我们如果把它分析的话，很难明白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哈。所以我把这一段的圣经呢，我把它分成几部分，把它分成一个大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够不够？啊？还不够？没事。要把它分成三个段落，那这三个段落呢，它都有一些 connection，OK，、okay？ 那连续里面，那它到底它要讲些什么东西？ 啊，第一段呢，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神的警戒哈。啊，第二呢是神的话语，第三呢是神的救赎。那如果你自己分段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它的特征在哪里。那你如果把它分开来看，它到底要讲些什么东西呢？可以，这三个是我把它分起来哈，我们来注意看的时候，到底它要讲些什么。那第一个呢，就是神的警戒，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他提到说，神叫做神的警戒。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开始哈。他有提到一个警戒，那个警戒呢，就是提到说，到底神要警告他们百姓他的一些特征。我记得后面，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有提到五个警告，我相信张牧师以前有提到过，那有五个警戒，那这里呢可以说是第二个警戒，第二个 warning 一个警告里面，那这个警告呢跟前面的一段经文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等下来看看到底他的 warning 讲些什么呢？我把一些主要的问题哈，把它 list 在这里。比如说在第一个呢，神的警戒、神的警告里面呢，那如果你注意看，在这里呢第四章，特别是在第三节的时候，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神气，而且在怒中启示？那这个是引用在诗篇第九十五篇的一个记载里面。那他在这个里面就说，为什么神这么生气呢？要在怒中启示。而其是呢，好像科学一样哈，说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么严厉的一句话，啊，所以这个一个警戒里面。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把它列在这里呢，这里说到不能进入，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神的安息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第三方面呢，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在这一段的一个经文里面，那如果你看。这第四章开始，你要必须要把它连到第三章。我们看第七节开始哈，第七节到十一节就好。如果有空的话，你们就把它全部看完它。像上一次张牧师所说的，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们后面再继续看。那在最后那一节第十一节里面同样讲到这句话，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对，等于说这里呢第三章第七节第十一节和第四章第三节里面两次提到我在怒中起誓。哇，这句话很严格很严格啊。那神竟然发怒了啊，而发怒里面呢说绝对不可以做到，你绝对不能进入我的安息。Okay? 那这两个这句话的警戒性的非常的大的一件事情。那刚才我说这句话是引用了诗篇第九十五篇第一节里面第十一节里面所讲的一句的话哈，神在怒中启示，神在怒中启示。如果你看在新约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也发火了？记不记得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只有一句话他发火了。他气死了，什么时候呢？哈，圣殿的事情了，哇，气死了哈。如果你再看到我有时把这两个把它比较起来，上帝神道神这么生气，他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看刚才第七节到十一节所讲的， 如果我们再翻到诗篇第九十五篇所讲的类似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中间第九十五篇。诗篇第九十五篇，我们看第九、第十、第十一啊，三节。诗篇九十五篇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跟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三章很类似，所以他引用这段经文啊。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听：那时你们的祖宗是我看了，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我是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墓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如果我们把这一处的圣经再回到希伯来书，把它综合起来，到底为什么神在这里记载这么生气？他到底要讲什么？为什么这么生气呢？神应该有大量了，对不对？啊，那这里说哇，受不了了，发大火了 ，OK， 而且怒中起誓，哇，这很严格啊！起誓一位人，发怒一位人，两个连起来，怒中起誓，那生很大的气啊。这个气里面呢，他要讲的事情跟前面刚才所说的 ，OK， 但当然跟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有关系。把它终结起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里面，他这里要讲到什么东西呢？从九十五篇诗篇和我们看到的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综合起来，把它有哪几个重点在哪里？有没有人提两个来？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神这么生气呢？语气这么重呢？而且重复的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说，他怒中起誓，他怒中起誓，两次的引用在这，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啊，到底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犯的错误在哪里的？是这么生的气啊？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OK， 啊，他说他们没有信心，从哪一节经文里面提到说他们没有信心的？啊？他试我，探我 ，OK，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什么意思呢？哎，不是一两次啊，哈！你试一两次，看我会不会发火哈？算了吧 ，OK， 多久呢？多次，重复又重复，给你看过了，你又来，给你看过了又来，看过了又来，多久呢？四十年，这不是开玩笑的 ，OK， 那一两次犯错算了吧，四十年之久，探我，试我，不信我。硬着心背叛我 ，OK， 那而且这东西呢，如果你再注意看了前面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如果神没有讲清楚，我们犯错一回事。所以好像我们说，像父母亲教小孩子的时候啊，没跟你讲嘛，这东西，哎，这东西不能动，不能什么东西哈、啊，你没讲，我拿来喝，拿来弄，打破了一回事啊。讲了又讲，讲了又讲。OK， 讲了又讲，啊，四十年之久 ，OK， 所以他这里说怒中起誓里面不信他 ，OK， 四十年之久。好，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这里呢有三处的圣经啊，引用 一句话里面，也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三章第十一节下半段的时候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第四章第三节，你注意看哈。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跳过去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三次 ，OK， 两次警告他，神怒中起誓，后面三次说，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很严厉。不可进入安息，那这个安息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什么解释呢？再看第四章第三节的时候，上下半段，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后面神又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像有矛盾了，一个地方说你们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下面一段说什么呢？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怎么去解释？前面说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后面又一处又说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到底这个是讲什么东西呢？这个安息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在这个里面一个重点，要我们自己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安息是指什么安息呢？如果我们讲安息的话，通常是指什么东西呢？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六日创造以后，然后呢？安息了，安息日。那这里是不是指安息日呢？不是，显然不是。那这里要讲的安息是什么呢？什么呢？神永生的一个安息里面，那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到底他这个安息要指什么东西的安息？一个很怒中的启示里面，你们进不了的安息，你们进不了的安息。那三次他这里提到，那不能进入神的安息里面。那这个安息就不是一般我们说安息日安息，为什么呢？后面他不是解释说吗？ OK， 到第四节的下半段，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安息。 OK， 前面所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安息。我们说安息了，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休息，对不对？那我那天跟我今天在讲的时候说，哦，礼拜五回来的时候好累好累，哇，赶回去那时候很累，我们很晚才睡。然后到礼拜六一早起来的时候，自己的那心里的时钟闹钟已经响，哦，一看，哎，六点五十分了，赶快起来要到学校去上班了。然后我以为是，哎呦，跟闹钟要响了要去上班，忽然间想到说，哎，礼拜六，哇，好高兴！哎呦，赶快跳舞去，又在睡了，哭了，安息那种感觉，好了，哎，不用上班了，好高兴，可以安息。那忙了一阵子，想要 take a rest， 那安息，这是主上帝所说的，他工作完了以后的安息。那这里更讲到一个安息呢，后面一直要提到的一个重点，跟神之间的那种永生的存在的安息里。而他们不能进入。那这一直提到的是说与神同在同行的一个安息里面，那这个安息呢怎么能够得到呢？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呢？就从第四节 OK， 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里面，就把一个基督徒当时的人一直到今天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做一个交代。我们来注意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把它摘录出来，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安息呢？怎么呢？大声点。 相信 从哪一节？ 第十一节。 十一节里面说 OK，所以我们务必先立基督的安息，免得有人学到不信从的样子啊！不信的反面呢，就是要怎么呢？要信 ，OK？ 那而且呢，第六节，你念一下好不好？给你。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啊哈，不信从不得进去。转过来说，怎么样可以进去呢？信的。OK， 第三节，不见得念一下好不好？所以相信的人才可以进入那安息，这个是个条件。还有呢，信可以得到安息，进入安息。还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进入安息，信神，神的话里面得安息。还有呢？ 第一节其实也提到几个重点。第一节提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OK， 就应该要怎么样呢？畏惧 ，OK， 当要畏惧。那翻译里面呢，好几方面 ，OK， 有些翻译说 fear，OK，、okay? 要畏惧， okay? 对神的一个畏惧。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什么四十年之久，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如果我们推来看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怕他，我们一点都不怕他，所以我们才胆子这么大。Okay? 我们胆子大了，我们不怕他，我们一点都不畏惧他。啊，我们爱神，我们不怕神。啊，所以这我们中文也叫要敬畏的心哈。敬我们有，畏呢我们没有。Okay? 我们尊敬神，了不起，神爱我，了不起。我们一点也说不怕他。那不怕他的时候会作怪。Okay? 所以这里说，当要用畏敬的心，畏敬的心在神的面前呢很重要。所以我想，这个对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大的提醒。对神，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们不怕他，很可怕，什么都敢做。那我们以为神的爱里面，我们尊敬他，不怕他。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从这里面还有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当畏敬，还有呢，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什么呢？赶不上啊，赶不上。那我看到这句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要有畏敬的心，你要有信心。四十年之久呢，有人赶不上，赶不上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赶不上呢？那这里是用这些字哈，有一个很特殊的，那和后面所讲这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很大力的很连贯的关系哈。他说赶不上呢，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赶不上，等于说我们是什么呢？落后了啊，我们赶不上，就是嘿，人家队伍都在前面的嘛，你赶不上，为什么赶不上呢？你落后了，你 left out 了。Okay, 那已经是退到上面去了。这里也一直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要赶得上，要赶得上。Okay, 那有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六章我们跳过去，他要看第六章以后要讲的。第六章第十一节啊，第一节就好。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起来念，请。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关系，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方。好，我们就看这里。那这里提到说要竭力 ，OK， 要竭力的一个重点里面。那其实在这里呢，多次的也提到说我们要竭力的 ，OK， 进入。但是你看第十一节，刚才培力提到说信心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四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我们将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赶不上。OK， left out， 赶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呢，在这里前面所说的，我们务必要什么呢？竭力进入，努力，竭力的。Okay. 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方面呢，进入神的安息里面，时刻提醒我们要警醒。要竭力 ，OK， 竭力进入神的安息里面。那如果你在注意看的时候，哇，好多地方啊，提到很多，我自己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可怕的是吧？你把这两个连起来，神的咒诅不能进入，怎么样进入？那整个三个一个 triangle 这样一直提醒我们。那我们到底今天很怕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进入神的与神同在的、与神在一起的一个安息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另外一点呢，在进入到我们时间关系跳到第二部分哈， 神的话语里面。为什么提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呢？因为第十二节神的道开始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的不信从的样子，不信从什么呢？不信从神的话，不信从神的教导，是不信从神的一个行为里面。所以神要他们看见的，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啊，这里就提到说神的话的一些特征在哪里。那第二部分里面，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二节十三节神的话的一些特征啊，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把它白话一下 ，OK， 看它到底要讲些什么。十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七。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和属意都变明了，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虚空。原来万物在他那都是遮露敞开的。好，我们把总结起来一下，神的道有哪几个特征？从这里提到的是活泼的 ，OK， 好，一步一个来，是活泼的，活泼的什么意思？用白话来讲，神是活泼的，会跳的，什么意思呢？神的道是活泼的， 有弹性， 有弹性的啊，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还是什么？是活泼的 ，OK，alive， 是生命的 ，OK， 那等于说，如果你看原文里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 living 的，是活的，这意思哈。那这个活的里面呢，提起我们有好几个处的圣经提到，这是活的，这是生命之道，是活泼的，是生命之道。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好几处提到神的话、神的道是生命之道？有没有人记得哪几处的圣经？神的话。是生命，神的话是永生的道，神的话是生命之道，记不记得？我们就看，先看一处哈，在约翰一书后面第一章第一节就好。约翰一书。启示录前面，在前面 ，OK， 犹大书的前面，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里都提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什么呢？生命之道。这是活泼的。好，我们再跳过去看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先看六十三节，第六章，如果你记得，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后面很多人跟着来，哇，还要继续要吃饼。那后来耶稣总结的时候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OK， 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七，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我的话就是生命 ，OK， 那生命之道。我们再跳过去，再看第六十八节。当时西门彼得回答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七。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不依从行。”是生命之道，是永生之道。这个道是活泼的。OK， 啊，这里都提到了，啊，这是个活泼的。好，我们再跳回去看希伯来书，除了是活泼的。活泼的是说生命之道、永生之道的意思。神的道是有 life 的，是活的，不是死的。 是永生的，不是暂时的，是个生命性的。第二是有什么呢？有功效的。OK， 那我们这处圣经我们都很熟了，我们现在比较详细的来看哈，那到底要讲什么？神的道是一个生命之道，是一个永生之道，是活的，不是死的。第二呢，有功效的。什么叫有功效的呢？什么叫有功效呢？就好像什么是要活泼的？什么意思有功效？神的道是活泼的生命的，是有功效的。那这功效里面，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 is functional， 有 purpose 的，那有意义的，有功效的，那意思。那更重要的是，它原意里面还有一个 active 的意思。神的话呢是 active， 是主动性。那它主动性里面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passive， 不是个被动性的。那么它有很强烈的一种动力在那边，所以神的话呢是一种主动性的。它是 powerful， 有能力的。那我们如果用一个现代的话说，是个 dynamic， 是个有动力的， okay， 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所以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接下来呢，有一段圣经我们很熟悉的哈，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来看这段经文所讲的一句话。除了是活泼的、有功效的，下面是什么呢？要讲神的道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啊，好比一把剑啊。还有呢？啊啊，什么无孔不入？嘿，很好啊，说好像两刃的剑啊，啊，所以说提到他做了一个比喻，是吧？比一切两刃的剑更什么呢？更快。OK， 那这里又提到一件事，神的话语好比两刃的剑。神的话是两刃的剑。如果看到这处圣经的时候，记不记得以弗所书保罗提到一件事情？当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OK， 要穿起全副军装，在以弗所书 OK 第六章里面，我们来翻一下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章，第六节啊，第六章第十一节开始讲到说，我们要穿取全副的军装。Okay。 他一直讲说要有这个，要有那个，好像一个兵穿那个衣服一样哈。那一直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 okay， 你注意看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请。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作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 OK， 是圣灵的宝剑。如果你注意在看的时候呢，这全副的军装里面呢，武装起来的时候呢，每一样东西呢都是防御性的，头要戴上头盔，胸要怎么样，身体要这各方面的，只有一样是攻击性的，那把剑。那把剑是什么呢？是神的话， OK， 那那个圣灵的宝剑， OK， 那这里是一个重点。那如果你再看的时候，老约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第启示录的时候，他也讲到一句话。我们来看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啊，一本书第一章就好。第十六节，一章十六节，启示录最后 OK 一本书第一章，我们看十六节，他说他看到的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一个异象，我们一起来念。七，他右手拿作七星，从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的，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 OK， 啊，这里再提起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 那这把剑呢，神的话，圣灵的宝剑，那这个很重要。那这里要解释的时候，我们查考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会乱掉。OK， 然后这里说这把剑呢，比两刃的剑更快。比两刃的剑更快。剑呢，我们知道剑和刀的分别，刀呢是一边利一边不利，剑呢是两边都利的。所以两刃的剑呢更快，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它的原意里面呢，更快的意思，他说 sharper than the sword， OK， 就是说它很利，非常的利啊，唰一下下去，哇，已经刺进去了，OK， 快利，所以那一次就进进去了。所以神的道呢，非常的利， OK， 很 sharp 啊，快， OK， 如果没有的话，迟钝的话，你插不进去。它很快，就说它很利。那利里面呢，它用了一个比喻，比喻说什么东西呢？快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呢？甚至什么呢？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这里一直讲到第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异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他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这一段把它综合起来，他讲这把剑很利很快，唰唰怎么下去啊？那用的几个比喻，它到底重点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小心在看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神的把道呢，可以把灵和魂的话分开了 ，OK， 骨节和骨髓啪都可以分开了 ，OK， 那等于说哇，好快又好利的啊。那换句话说，好像从那开始可以划分的时候，我们有灵啊，有魂啊，有体啊，那种分别里面，所以灵和魂里面唰，它都可以把它分开里面。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解释呢？那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骨节和骨髓又是什么解释呢？啊，林医师是做 medical surgeon， 那开刀的时候把骨节和骨髓分开来看，哇，看得开不开？那到底他要讲什么东西呢？他是不是讲这个？他这其实这是指一个比喻而已，啊，他说他那个快和力，力到一个程度，什么东西呢？灵魂、骨节、骨髓，啪都可以把它分开。快，他要讲什么东西呢？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力啊 ！OK， 力到哪一个程度呢？功能强到哪一个程度呢？和他这后面那几节连起来，他要讲什么东西呢？其实他其中要讲的一件事情说，灵与魂、骨节骨髓 impossible， 但是在不可能的事情呢，他把它做到了。如果我们用一句我们现在吧 ，mission impossible。OK， 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里面，他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人不能的，神能啊。他要讲的就是那么一句话，人的话靠不住的，神的话靠得住啊。神的话能做到这一点。OK， 意思说他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第二方面他要讲什么东西呢？在这里要显示出来是什么东西呢？不单单说神的道是很利的，不是说灵魂体什么的分开里面，主要是讲说，看来 impossible 的，靠住神的话 ，possible。第二方面呢，他要再讲要讲出来，思念意念又可以什么分开等等，他要讲什么东西呢？一句话说，在神的话语之下呢，是赤露敞开的。躲不了，我们也觉得，哎，可以逃过神的，哎，逃不了。OK， 所以神的话的强度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OK， 好，时间关系，那个我们五十分一定停好。那所以这里说一个强调语气，讲到说神的话是有透视、有分辨的能力。OK， 而且呢，神的话可以看穿我们内心一切的东西， 我们以为不行，神的话侧漏敞开，靠着他侧漏敞开，完全进入他的里面去，所以躲都躲不了。Okay， 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那，所以这里面要讲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点，里面神的话的一个重点，它是 living 的，它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无可不能，神的话看透我们，神的话穿透我们，我们在神的话的面前里面是侧漏敞开的，没得好隐藏的。好，最后一段我们跳过去看，十四节到十六节，然后这一段突然间跳到这样一个记载里面哈。前面说到说神的怒气咒诅，你们得不到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而我的话是什么呢？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锐利的，是透视的。OK， 等之类。好，忽然间到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这三节里面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呀，我们来一起来念经。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忌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忽然提到一个大祭司 ，OK， 那我把它放成跟题目一样，神的什么？神的一个救赎里面哈。那这里提到一个大祭司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必须要从第三章 ，OK， 从第七节开始一直看下去，他要讲的神在怒中的一个启示里面。这里呢，这一段呢，第十六节到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可以说是后面五章、六章、七章、八章要讲的题目里面做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简介，来讲到那个大祭司是谁呢？神的儿子的大祭司。那么这大祭司的特点在哪里呢？这里做一个 summary， 做一个 introduction 里面，来，那么后面的讲得更详细，从这里面讲到为什么什么那之类的。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题目上更美的祭司，超越的祭司，这里提到几个这个祭司的职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说，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旧约你们查考过祭司什么人可以做祭司啊？亚伦的后裔。亚伦什么支派的呢？利未支派，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司。耶稣基督是不是利未支派？他是属于哪个支派？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啊，大卫的子孙，不是亚伦的子孙。支派，亚伦的支派是属于利未，大卫的支派是属于哪一个？犹大支派。OK，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地方：君王、祭司、先知。两个里面，君王出现在很多在大卫的支派、犹大支派里面。祭司的一定要在利未，亚伦的后裔。那么，如果你再推下去看，为什么上帝拣选利未人服侍那个 Tabernacle 那会幕的一些事情，不选犹大，不选别的支派，记不记得？我们查过创世纪、出埃及记的，为什么选利未呢？啊，我在这一开始在查的时候就说，哎呦，神为什么特别看重利未？利未有什么了不起？利未支派，如果你注意去看啊，在出埃及记应该在二十八章的这个记载里面，它有记载一件很特别的，不，三十二章左右的一个记载里面，二十八章西乃山的事，到了三十二章的摩西在山上下来的时候，百姓在山下做什么呢？啊，在山下作怪，对不对？做金牛犊什么，气死了。所以摩西讲了一句话，什么人还是站在耶和华那一边的，照着你的，什么人过去的？只有利未支派。 所以后面就在那里，所以为什么绝绝命名字嘛，它有一个典故在那里。好，亚伦的后裔等等，我们这些今天不讲啊。这里啊，我们简单的看这样一个大句子，他这里做一个 summary。 我从他用这段圣经呢，好像现在我们在有人在申请我们学校的工作等等，我们要看他的履历表。 OK， 履历表里面分了几部分啊，第一呢，他的身份。OK， 你的那个 status 是什么？这个 status 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status， 一个身份呢？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这个大祭司有什么特点呢？他的身份，第十四节说，是已经什么呢？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OK， 那换句话说，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祭司呢 ？OK， 他是一个已经属于天尊荣的大祭司。那我们看那个我们的，比如说更美的、超越的一个大祭司。OK， 好。跳过去，其他不讲。那这里呢，第二方面呢，他有一些经历，他的 experience， 在我们看履历表里面啊，他教过书啦，他做过实验，他做过什么怎么样？他的 experience， 他的经历是什么东西？他的 status， OK， 身份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他是尊荣的， OK， 那不是一般这样选出来的。第二呢，他的经历有些什么经历呢？他的 experience， 有些什么 experience 呢？嘿，他说的，那这里一大堆，我们看到这，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因为呢，他这里讲说，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OK， 这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常常有一件事情提到说，神的儿子，当然喽，你可以胜过试探啊 ，OK， 你是神嘛，对不对啊？有试探的时候，你可以化解一切。我们是人嘛，啊，你又不吃人间烟火，那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人间痛苦啊？等等这，所以你怎么可以做到这？这里说 ，no。神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耶稣，神人子的一个，他受过试探，但是他一个不同的 experience 在哪里呢？受过试探，但不什么呢？犯罪，但不犯罪，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提到说，最初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一个比较，啊，最初的亚当受试探。犯罪的末后的亚当受试探但不犯罪，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受试探但可以什么呢？不犯罪，也可以犯罪，啊，不是说受试探一定要犯罪，所以他这里后面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你慢慢看， 有很多他要 讲这事情，所以这里做一个前言说，受试探不一定会犯罪，Prove it， 证明给我看，他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就好像当时亚当在那种情境之下受试探，但是不幸跌倒，但是他这里受试探不跌倒，那这个很大的一个比较里面，okay？ 那最后呢，分给大家说去研究的，到后面里面常常讲的说，我们受试探 ，OK， 如果我们要不犯罪的话，几个重点在这里提起来。第一，我们可以坦然无忌的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坦然无忌的意思就是说要勇敢，不要怕。有时候我们怕啊，跌倒了我们怕来到神面前，不怕来到。OK。第二呢，我要得到什么呢？最后一节，得到他的 mercy， 他的怜悯。OK。他原谅我们，不单单这样，最后一节说什么呢？蒙恩惠做什么呢？随时帮助。第三，不单单要他 forgive， 而且呢，要从那边得到力量了，说随时帮助，面对以后的试探，要胜过试探。啊，不是信了以后，每一次有犯罪跑到那边，哎呀又悔改了，哎呀又悔改了，哎呀又悔改了，哎呀又悔改了，所以我们可以多次的犯罪，因为呢上帝呢赦免我们，不 no， 他要我们的时候不要在试探中跌倒，不要在试探中里面，所以后面有几处的事情很严厉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屡次犯罪，故意犯罪，结果如何？如果再回到前面说，怒中起誓， 在雅各的提醒我。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好像我们在最近因为收到车子的 insurance 要买 insurance， 我就想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买车子的 insurance 的目的在哪里呢？万一有车祸啊，但是不是叫我们买了 insurance 呢可以随时开车去撞死人，明白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担保了，并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一个insurance， 所以呢犯了罪呢嘿跑回来犯了罪好了，有了 insurance 要你小心，因为 insurance 不是叫你开车去撞死人，不要是故意去犯罪。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话语上我们更深的去研究。我们谢谢主保守带领，也带我们进行一下我们要在你面前的一个敬拜，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崇拜，也带领今天的讲言王弟兄得到主你的恩膏，把你的话语你的心意向我们阐明，我们心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